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 一缕缕作流。

生我的爱情钱，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远去，我只都看你一眼。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五了，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哎，今天是我和亚威来和大家主持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哎，没错， 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在你的工作生涯中值得回忆的事情啊。 嗯，工作生涯， 没错， 咱们都周末了，还谈工作，是不是有点讨厌？ 对，这个确实是应该这个谈周末的什么有没有值得回忆的是吗？哈、嗯， 其实想一想的话，其实可以在上班的最后这一天啊，想一想这周。你有没有什么值得你回忆的东西啊，回忆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还是更多是整个工作的生涯吧。 没错。 嗯，那其实我觉得工作是一个在工作当中可以发现自己很多优点以及缺点的地方。 是 通过工作能够提升很多。那其实我记得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去采访嘉宾、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会特别紧张。 嗯，对，肯定的。 然后到再把节目给做出来，把音频处理好，最后拿到成品一听，感觉还是心里的成就感还是比较大的。 对，很满意是吗？ 第一次做出一个 非常优秀的采访的音频，可能会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啊，所以说这个特别令你印象深刻。 对，做节目嘛，咱们的本职工作，这就是比较切身体会了。 其实呢，也希望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在你工作生涯中值得回忆的事情啊。其实无论是开心也好，伤心也罢，也都希望你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年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工作生涯中值得回忆的事情。 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年969送出的精美礼品。再来继续一起听歌。

管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因为爱，所以爱，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嗯，大家好，我是叶亚威。 哎，今天我们和你聊到的话题是在你的工作生涯中有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情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众的留言啊。这位听友叫东岛古少，他说通宵的咖啡和不灭的房间灯光，永远搞不出来的表格和数据。那时候就在想，我真的好像不适合做财务，一门心思的想要逃离。现在呢，觉得当时的自己就像是一个逃兵一样。 哎，这个朋友就是可能不太理解当时的自己哈。 嗯，就可能是在当时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心里想要放弃吧。 对， 但是当你熬过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豁然开朗，工作上有了成就，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 没错，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在工作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啊。 嗯， 就是可能你每天都会觉得，哎，这个真的好难好难，但是你迈过去了以后，你回头看看，其实觉得是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嗯，没错，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对。 嗯， 来看还有一位听友叫做一箱子零食，他说啊，小朋友们其实很厉害，办公室老师对我们很好，努力就有回报。十班的孩子听说我是实习生表示惊讶，好像被肯定了，很开心。哎，这应该是一位这个实习的老师哈。 老师吗？ 对， 小朋友们啊， 对，其实老师这个职业真的非常辛苦啊，就是还要备课。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理解，就是带一个孩子就已经很痛苦了，要带一群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各自的想法，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当你的努力有了回报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没错， 嗯， 那在这里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参与的方法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青年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和我们聊一聊，那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